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今个礼拜嘅浩浩汤汤吓，我系节目主持人李伟才啦。咁啊，今日咧有少少特别吓，因为 Thomas 咧就有时嚟唔到啦，咁样咧就有 Ringo 咧嚟帮手助阵嘅。咁啊 ，Jeffy 咧，大家睇到咧，佢就戴咗个口罩咧。其实我都叫本来叫佢唔好嚟啊，但系佢原来咧临尾收唔到我 message， 因为其实上个礼拜大家知道咧，佢都已经系带病上阵噶啦。 咁但系 系咪啊？上个礼拜添啊，系啊，哇，系都好严重啊，真系吓。上个礼拜净系我同阿 Thomas 啊，咁样咧就你讲讲你实际上而家个情况如何啊？ 哦，其实因为我之前咧石咳啊，之后咧冇理到佢啊， 咁点 知咧系啊，之后点知咧好似上个礼拜 系 好严重， 系 即系咧搞到好严重， 系 咁点知啊就走去睇医生，之后到最尾咧。就check到好似呢差啲有啲肺炎。 有啲肺炎，哎呀。 其实佢就 好严重啊，肺炎。 係佢就唔係话真係去肺炎咁嗰隻，但佢话呢可以去，我唔知佢点解啦，佢就话可以差啲㗎啦，其实差唔多㗎啦，佢已经咁啦。 咁之后我就真係医学常识好差嘅。 我都。 即係我就唔知即係肺炎同一般嘅譬如你话支气管炎啊嗰啲呢係差几远。 係啊， 即係会唔会支气管炎再严重啲就肺炎，抑或系两回事呢。 不过其实无论如何呢，我其实嗰阵时已经病得好犀利啦，咁之后咧，即系咧，成个人咧系，哇！ 但系有冇发烧啊？ 哇，好发好多发烧啊！ 哇，咁好严重嘅发烧， 好辛苦啊，真系。 即系个身体嘅警号嚟嘅发烧，其实 即系我近呢几年咧好少咁大病嘅，真系都算系几大病嘅一次啦。 咁而家咧？ 咁而家其实咧， 有冇食抗生素啊？ 有啊有啊，坚持食啊。其实我上个礼拜即系都有去复诊，咁个医生都话。其实都已经差唔多 OK 清晒噶啦，但即系OK 噶啦。但其实而家咧，因为佢未完全清晒，咁其实本身今日咧我寻日都系send email 同个财哥嘅倾偈咧，话唔好嚟住， 费 事啦。咁 但点知收尾阿 Thomas 就话唔嚟得，要 OT 今日。 系啊，之后总之我哋咁啱，总之系就今日嚟咗啦。 系咯系啦，本来咧就即系阿 Ringo 知道咧，咁因为我有 CC 俾阿 Ringo 咧啲 email 啦，咁佢就哇真系拔刀相助啦，吓仗义就今晚嚟嘅咁样样，咁但系原来咧就阿 Jeffy 咧，因为收唔到我电话嗰个咧又嚟咗，其实就即系我都好担心，即系最紧要就系你嘅健康。 我就担心占首位，不过而家都戴个口罩啦，即系 好好嗱，咁啊就 闲话休提。 好啦，咁啊休息啦吓，咁样咁啊，首先咧就即系两位都要多谢啦吓，系咁啊，但系咧我又要讲唔好意思啦，就系因为忍唔住咧，即系今日大家都知啦，如果睇到个背景啦吓，就哇嗰个好靓嘅，其实我哋叫鹦鹉螺啊嘅贝壳啊，不过就残忍啲，因为唔残忍你就睇唔到啊，因为通常佢已经死咗噶啦啊，因为入面咧其实佢系有啲血肉嘅，嗰个正式嘅啲嗰个鹦鹉螺就嗰度，呢个只不过个壳嚟嘅啫，咁但系个壳咧咁啊，梗系用啲非常之锋利嘅吓，即系嚟去切割嘅工具就割开俾你睇咧，睇到鹦鹉螺入面咧就一个一个。咁样嘅，即系叫室啦，叫 chamber 啦，吓咁样。咁其实大家都睇到呢个咁嘅螺旋咧，其实都系讲紧咧就系黄金比例吓，或者咧呢一个咁嘅螺旋咧就叫做费波那切嘅曲线啊 ，Fibonacci curve 叫做吓。咁但系咧，其实上个礼拜已经讲咗啦。咁但系咧，今个礼拜咧都忍唔住讲叮咁多翻去南美啲，因为实际上咧好多事发生。之前几个礼拜都提过嘅巴西嗰个女总统啊罗塞夫咧，咁啊卒之咧佢有参众议院啊嘛，有少少似美国啦吓，但系众议院嗰度咧卒之过咗啦，即系话弹劾佢啦，同意啦，咁所以而家就递到上去参议院啦。咁参议院咧即系高层次啲啦，其实就表示话会弹劾嘅人咧，其实已经多过半数，佢话因为要简单半数啊嘛，众议院反而就好似系三分二嘅，但系去到参议院咧就一半，咁但系啲人表态咧已经系超过一半。但就未正式投票，咁但系即系啲人就新聞就话佢已经執定包袱咁滞啦，罗塞夫吓、office 啊嗰啲阿女嘅相啊嗰啲都已经攞走咗咁样，因为一弹劾咧就启动咧佢就要停职，而停职咧停几耐咧就都系由参议院决定，但系最多可以停180日，咁即系即唔使玩啦吓，咁当就会俾嗰个副总统梅特尔好似吓，即系暂代嘅。咁大家係完全唔同陣營嘅，咁而家又已經可以喺巴西好多城市啦，嗰啲支持羅塞夫同埋反對嘅，就由大家示威啊、衝突啊咁樣都好亂啦、另一方面咧，亂嘅就係我今次冇去到 啊，但系都近噶啦，因为我去到玻利维亚嗰度都近嘅，就系委内瑞拉啦。咁、委内瑞拉咧，我即系上两个礼拜就有提过，就系话阿查韦斯。佢過身幾年前啦，即係叫做英年早逝啦，因為好似未過六十嘅，好似差唔多咁上下啫。咁就唔知點解就出咗呢個叫做馬杜羅。咁呢個馬杜羅呢，就真係我喺秘魯同埋喺玻利維亞呢，因為已經開始近啦嘛，咁我就問咗當地嘅響度，就問關於委內瑞拉嘅情況呢，佢哋呢就異口同聲啦，都話係好唔掂，好唔掂，甚至佢哋話呢，佢用一個名稱就叫做癲狗 ，just like a mad dog， 就搞到委內瑞拉呢，即係個社會啊，個經濟咧都好唔掂。咁大家如果前幾個禮拜啫嘛，就有單新聞咧，就話啊馬杜羅就呼籲委內瑞拉所有嘅女性洗完頭咧，就唔好用風筒喎，因為個電力唔夠咁。咁啊，直情拗曬頭喎，你真係離曬譜，因為委內瑞拉最多出產係咩？大家都知啊，就石油嘛。咁啊，竟然咁多石油，竟然唔夠電，唔係啊嘛，係嘛咁啊。咁同埋我喺玻利維亞嗰個響度都佢舉一個例子啫，佢話你睇下搞咗咁多年，佢話但係竟然而家咧委內瑞拉連一卷廁紙都要入口。自己都出產唔到咁喎，咁我真係唔明點解會搞成咁啊嚇！咁即係究竟查韋斯所當時建立嘅嘢係咪全部都係喺一個所謂沙上面嘅城堡呢？即係呢個有待深究啦嚇。咁、但跟住呢，講返啲輕鬆些少，都係同南美有關，就唔係講政治啊，就係上次都介紹過有幾個同音樂有關嘅啦，係嘛？巴西嘅嗰、個作曲家 The Girl from Ipanema 啦，咁亦都有講咩 Samba、Tango 啊咁樣，咁亦都有講咧，就係、是、有個作曲家 Villa Lobos 啦 Villa Lobos， 亦都阿根廷有個好出名嘅女鋼琴家其實Ringo 都係即係少少古典化少有啦，不過就冇我咁少啦，都應該可能聽過下，就叫 Martha Argerich。咁 Martha Argerich 我講過啦，後生嗰時真係靚到不得了嘅。啊！不過佢年紀大咗咧，佢真係呢啲係高人嚟噶嘛？高人就完全就即係唔介意自己嘅形象啊！咁啊，成個超級大媽咁，直情好似《天空之城》入面嗰個飛機上面嗰個媽打咁啊！嚇咁有啲披頭散髮，全部白髮啊咁樣，當然每面皺紋啊，個身形又膨脹啊咁啦嚇。咁、所以咧，我又好強烈呼籲大家一定要上 YouTube 嚟睇睇 Martha Argerich。後生彈鋼琴同埋而家彈鋼琴，咁當然啦，如果你以佢個藝術嘅造詣呢，咁應該梗係而家就高過後生嗰陣時啦，係咪？但係你知我哋啲咁低層次嘅咁嘅男人 好難講㗎喎，你 artist 嚟講呢， 咁係好難講 嘅，有機會你嗰、那個即係嗰個叫 prime time 呢，就係、是、你真係廿零三十歲嗰個時候有時間， 係啊係啊，可能真係完全冇包袱啊，嗬，完全冇包袱，可能哇即係、流水行雲啊咁樣。咁但係佢特別嘅地方就係話，即係鋼琴咧，其實女士啦同男士比又冇得比嘅，尤其有啲作品咧，差唔多最出名就係拉克曼尼洛夫啦 ，Rachmaninoff 啦，因為佢話咧佢嗰個跨度咧係大到咁緊要喺嗰、那個即係、就是、scale 嗰度咧，其實你男人都未必彈得到啊，你嘅手要好似即係如果睇慣武俠小説咧，我哋成日講咩蒲扇般大的手啊，即係金庸入面嗰啲蒲扇般大，即係你嘅手好大隻嘅。咁 Rachmaninoff 本人就好大隻啦，大家如果有睇過 Shine 嗰套電影咧，入面都有講噶，話有一個石膏嘅，即係 Rachmaninoff 嘅手嗰個石膏啊就睇到哇咁巨型嘅手。咁但係 Martha Argerich 隻手咧。其实就唔系特别大，但系佢真系好劲啊！即系佢能够控制嘅手啊，嗰、那个速度要快啊，咁啊跨度好大咧。即系弹好多呢啲作品咧，系唔止系巾帼不让苏眉，甚至系胜过苏眉嘅啊！即系好劲。咁但系另外想介绍咧，就是、上次冇提噶啦，今次介绍嘅就系、是、原来其实呢个就委内瑞拉。但委内瑞拉咧，就而家都成廿年前啦，佢哋有多成立咗有一个管弦乐团。就係、是、用我哋話整個南美洲嘅兩大解放者啊，一個就係聖馬丁，一個就係西蒙波利亞嘛。咁就係呢個 Simon 呢個咩 Simon Bolivar 嘅 Symphony Orchestra， 直情就係以佢為名嘅。咁佢咧就但係近年係好出名啦，因為佢又出咗個指揮家啦，好後生嘅，好似81年先出世嘅嚇。咁即係好似叫做杜達美啊 ，Dudamel。咁 Dudamel 咧就係、是。嗰、那個委內瑞拉個樂隊咧，有好多係好年輕嘅樂手，同埋佢哋奏嗰、那個作品咧，唔使講啦，佢比較集中。當然佢有好多係傳統嘅古典曲目，但係佢亦都咧特別強調，當然係拉丁美洲啦，特別南美洲嘅好多嘅作品，好出色嘅作品，咁咧就受到世界嘅矚目嘅。因為佢好特別，即係以喺南美洲其實冇乜邊個樂隊出名咧、啊、即係你歐洲、北美洲嗰啲就唔使講啦，即係美國啊、咩費城啊、咩三藩市啊，或者波士頓啊嗰啲咁嘅管弦樂隊就出名啦。但係南美洲咧就叫西蒙波利亞啦。 好啦，咁啊，今次真系完啦，咁啊，讲翻嚟咧，今日嘅主题，咁今日嘅主题咧就系讲黄金比例啦。嗯、黄金比例咧就上次就阿 Jeffy 就唔喺度啦，但系你系咪都冇时候听翻嗰、那个？ 有听翻、 欸，有听翻啦，咁好嘢啊！我以为你真系 fans 咁，大家知道啦。其实最简单嚟讲咧，就系、是、你是但画一条线，一个线段，嗯、你将佢分为两节，一节长，一节短，系嘛？咁、嗯、我哋就话咧，原来咧你咁嘅分法咧，其中咧只有一个系独一无二嘅分法。就是长嗰节 over 短嗰节， 嗯， 呢、這、一个个比例系等于成个线段 over 长嗰节，吓，咁呢、啊、个比例咧独一无二嘅，就系 1.61803333乜乜乜乜乜乜，咁呢、這个呢、這个字就呢、這个数字啊，呢、這个比例啦，数值应该话呢个数值咧就有趣嘅，就系话佢系永远唔能够表达成为一个整份数。咩叫整份数啊？就即系话分子系一个整数。分母是一个整数，咁呢啲就叫整份数啦，系我即系二分一啊、三分一啊、三分二啊、五分四啊，吓即系十分七啊，咁呢啲咪就叫做即系、就是、整份数咯，系嘛，即、就、系、是、fraction 啊，系唔得嘅，系唔得嘅，你只能够咧就系、是、表达成为一个我哋用小数点表达咧，系一个叫无穷小数，吓、 嗯 啊、无穷小数咧系而且系无穷无尽嘅，即系系唔会有尽头，亦都唔会重复嘅。吓、啊，即系我哋嗰阵时讲数学啦，吓都讲过啦，系嘛？因为无穷小数有两类啊嘛、 嗯， 即系一类又冇乜意思嘅，因为佢重复啊嘛，吓、啊，即系我哋成日都讲啊，二十除三或者除六咪就系咯，系嘛？ 有个 pattern 系啦，你嗰个叫做咩三三不尽，六六无穷咁啊，中国人系嘛？你二十除三，三攞十八，然后又三攞十八，三攞咪六点六六六六六咯，二十除六咁咪三点三三三三咯，咁嗰啲系即系不断重复嘅就冇兴趣啦，我哋系嘛？但系好似当然我一讲啊，就系话圆周率系嘛？圆周率就系 3.141592666，佢系无尽得嚟，系唔重复嘅。咁呢样嘢咧，系真系奇妙到不得了嘅，吓、啊！即系当然，我哋有一个问题，你知我哋呢啲咁英文叫做 blasphemous 啊，即系话我哋啲完全系唔会敬畏呢啲上帝咁样。我哋会问一个问题就系话，啊，上帝系咪随时噏得出第几个位、第几个小数位嘅咧？咁佢应该噏得出嘅，随时都系嘛？ 即系、 就是、啊，第一百亿个位系几多啊？上帝即系呢个圆周率嘅第一百亿个位系几多话？个卜卜声就话到俾你听噶啦。啊，第二百亿啦，卜卜声佢又话到俾你听。 我都话得，因为冇人可以 verify 到我嘛。 冇错啦，系嘛？即系概念上啦，系嘛？因为佢系全知噶嘛，系嘛？但系对于我哋嚟讲，就梗系好辛苦啦。如果你话你问科学家，问数学家，第一百亿个位系咩字啊？咁死啦！咁啊，我要计一大轮噶，系嘛？好啦，嗱，咁但系呢一个咧，其实就系无理数啦 ，irrational number。咁上次都讲过啦，其实无理数咧最先发现咧就嗱呢度有趣啦，我哋讲啊，表面睇上嚟应该咧就系话啲人去研究一个单位为一嘅正方形，就应该系最早嘅概念上系嘛？即系我唔理你个单位系乜嘢，寸尺或者古代嘅乜嘢单位都得，总之你嗰、那个。长个边长系一，咁你个斜边就已经系无理数嚟噶啦。 地下情嘅地下， 结咗婚啦佢哋，系结咗婚嚟 嘅，冇咗嘅。今日咧嚟到呢个铜锣湾呢个黄室一号啊，咁咧我哋今次系受邀请嚟参观一个婚礼嘅场地，而且我哋今次咧仲揾咗两个嘉宾嚟同我哋一齐去参观呢个场地。 我已经成功地将你头先嗰十个 tips。藏咗喺我个脑入边啊！我对于我自己个婚礼好有计划啦，已经。 环球劳业工程有限公司呈现，而家最适时，逢星期三晚7:30至8:00，欣怡、J 峰同一班 YouTube Creator 同你越睇越适时。